热闹，只怕没心灵契合，不开心不愿留色，感到无知的那怕痛，但你也许会压痛，让我却乐在其中，把爱融进巧克力，天天在里面游泳，从沧海上的时钟，滴答答一秒一秒的在走，给我一个吻，时间停下心速摆动，吃饱了甜点看着笑容，洒脱困难都不算什么，天黑了之后有你陪着我，用极大声跟我说 hello， 只要那甜点牵着我的手，眼泪就不会随便滴落，听着你温柔声音说爱我，甜蜜已被我打败所有。I do everything for everything for you。 我的粉底，像你的表情，进口袋，小小心里在心里。 只要能看见看着你笑容，再多困难都不算什么。天黑了之后有你陪着我，用极大声跟我说 hello。只要能看见牵着你的手，眼泪就不会随便滴落。听着你温柔声音说爱我。 无限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一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，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，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7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正在做出意味以外的很多感动，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，我爱的我 专属你们的听觉享受，森林音响。 凉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。没有烟林吹斜阳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住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一片片怀乡。也是黄昏的沙滩上，自在笑颜面对帆。那是外婆总着掌，将我送亲亲湾。开着落幕总像绿肥远望的澎湖湾，一个脚印似小雨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。直到夜色吞没我要在回家的路上。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 外婆拄着大步，将我送亲戚们，踩着薄暮走向玉飞观望的澎湖湾。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，用我许多的童年幻想，阳光沙滩海浪亲热文章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 徐海星的歌声当中，声音显得敏感而又真实，有着一副足以撼动心弦的歌喉，可以酷，可以温柔，可以妩媚，将纯粹的女人味道失落在岁月里，让人无处寻觅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徐海星的《思念》。 思念就像是一场剧，泪水让它变得模糊，不再坚毅，他从来不曾回头，用尽所有的力气，却让自己变得了。都说爱从不到底，那就是温柔，所以我不说什么，可是你想的什么。Thank you.

你有记忆的经典旋律，永恒不变。如今岁月，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。看场 IMAX 电影。 Si me portaría de pasar, no lo sé。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，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， 还有来块松鼠的蒸调，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私人音响。 望着你慢慢离开，树名像潮水般淹没我，不能呼吸，漂浮在黑色的海，怎么习惯失去你的未来，怎么留住渐渐消失的云彩，骗自己还存在，泪水却始终不断，终注定没有你的未来，是莫忘渐渐消失的空白。什么都别说，我不想懂，至少我还拥有美丽的梦。什么都别说，我真的不想懂，终于明白该放手。存在，泪水却始终不断，总注定没有你的未来，是莫忘渐渐消失的空白。什么都别说，我不想懂，至少我还拥有美丽的梦。什么都别说，我真的不想懂，终于明白该放手。什么都别说， 和克友伦加盟了种子音乐，为电视剧《喜欢一个人》量身定做了数位单曲。创作才女黄雅莉和音乐小霸王克友伦共同演绎恋爱 NG 的甜蜜心情，出下最热门的男女合唱歌曲，一起来听《两人世界》。 想念你的味道，想念你的微笑，想念你在每分每秒。 能和你在一起。两个世界多么完美，再敢双手让我们一起飞。两个世界多么完美，这是这种设计的感觉。他们说我们是天生一对，浪漫的情节愿望全都实现。两人的世界什么都无所谓，只要你在身边。Yes, I love you. 答应你我的心哦，要永远和你不分离。两个世界多么完美，再敢双手让我们一起飞。两个世界多么完美，就是这种设计的感觉。他们说我们是天使一对，浪漫的情节愿望全都实现。两人的世界什么都无所谓，只要你在身边。就让我们一起飞，两个世界多么完美，就是这种神奇的感觉。他们说我们是天生一对，浪漫的情节愿望全都实现。两人的世界什么都无所谓，只要你在身边。 江森河畔这首歌原本是一首被广为传唱的民谣，原唱的是百代 EMI 的这个崔萍。1983年陈百强在《偏偏喜欢你》的专辑当中翻唱了粤语版的江森河畔，1988年梅艳芳在《变奏》的专辑当中也唱了粤语版的江森河畔。接下来我们听到周蕙的版本。 从江森河畔见到你，就像那春风吹进心河畔边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春风无情，为什么春

色的蜻蜓，微笑之后的小小铃声，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。当烦恼越来越多，玻璃弹珠越来越少，我知道我也慢慢的长大了。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。 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，将看不见的幸福画在单纯动人旋律当中，随着他优雅的歌声，将幸福的空气散布在四周，仿佛只要一伸手，那迎面而来的一双温暖的手就会紧紧地将我们揽入怀中，多苦都愿意。 我们越来越爱回忆了，是不是因为不敢期待未来呢？你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，只能弯腰低头把梦越做越小，是该牵手上山看看的，最初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，不能不哭你却让我把你抱着，少了他的惊喜也有照片小快乐，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助，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苦的心，每一次的爱走到这路，往事一幕幕会将我们留住。

想双眼拥有你轻轻吻我、哦、一切都变得不同。 Yeah! 从来不离场，我的人生不交换。挫折不快转，我放慢去承担，去等待阳光，我坚持原来的模样，故乡从不凌乱。前方如同狂我来抗，一路到成长终会震撼，熬破黑暗我酝酿，只储备正能量，决定在希望冲破那些我的模样，是青春的过往倔强，去感受坚强之夜，就让音乐到位，不废话多嘴，让青春很真切，相信无畏 生活过，爱的时候

情故事》的主题曲，它是由香港乐坛的天王天后古巨基和容祖儿携手合唱的国语情歌。爱情也有生命，娓娓道出爱情的不同面，每段爱情呢也有它的生命，不同的滋养开出不同的情花。 爱的原因就是没有原因，可能为了某个深情，能见上一面就有一时的高兴，冲动所以吸引， 那么容易动心，因为年轻，情歌悲伤也一样动听。当那个梦境失去生存的环境，得意也不再往昔。 纯真过会恨，最初不会经营， 承受了痛恨需要步步为营， 从热情渐渐爱到冷静， 都是刻骨铭心。 爱情也有生命，追逐天上流星，太快的约定还是太早的明，诱惑正摆不平， 然后浪漫不用捧在掌心，情歌淡淡然也很动听，相信激情温情的事情，不用问什么原因， 那如果悔恨那么晚才梦醒， 失顾了后悔那么快就决心， 总感情渐渐变得理性，爱情也有生命， 爱过真的转个不停， 结局不问剧情， 写到爱情是两个人成长的宿命，一路同行，不同的你谁不怕输赢， 是特别的帅气，但是他特别的单纯，他才华横溢，他的 beatbox 很强，

从山海到山，全世界大又照亮个人刚好。哇，这世界两个人刚好。哇，这世界两个人刚好。哇， 说到雪中莲这个作品呢，你可能会先联想到王菲的版本。确实呢，我们也很长一段时间以为是王菲的原唱，后来才发现王菲是翻唱了邓丽君的歌。但是牛虎不知道，最先唱这首歌呢，其实也不是邓丽君，而是一位叫做张丽敏的歌手。马上听到的就是王菲的《雪中莲》。 雪花飘，飘起了多少雨。雪花飞，飞起了多少情侣。烟花开在雪中间，多少的希望，多少的希望。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是吴桐，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吧。接下来听到丁鱼淡淡的，明天见喽，拜拜。 说实话我真的想你，还担心你瘦弱的身体，这些日子你在哪里，在做些什么样的事情，想问你却没有勇气。那时我们还很年轻，没想过未来的事情，想问你现在还好吗，有没有他给你的关心，偶尔会不会偷偷哭泣。这样的感情要怎么去忘记，只能藏在心里冰冻成记忆。